结果呢却帮了倒忙。甭问，老何一家子现在肯定都奔邮局了，那就让他们慢慢到那信筒子里头翻腾那封没有邮票的信吧。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啊，今儿咱们先听到这儿。最后请您欣赏一首许茹芸演唱的《邮票铺子》。韩健代表编辑大熊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咱们下次快乐合家欢再来一同感受老何一家的快乐生活。回见。 寂寥不自收集的回忆，都是我和你心里的交集。有错落下的日记，都像你一字一语曾经一心一意留下证据，说爱我，说分离多苦，信一封封相爱的序。身走到